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仗义疏财》。《仗义疏财》的原剧作者是朱友敦，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号成斋，又别号全阳子、全阳道人等。他勤学好古，按小音律，寄情词曲，有杂剧31种，总名为成斋乐府。黑旋风仗义疏财即为其中佼佼者。此剧通过李逵、燕青解救李铁骨一家，痛斥赵都巡一伙的义举，表现了梁山英雄好汉嫉恶如仇的性格。李逵的豪放、燕青的精细均有生动刻画。宋江琢磨不多，栩栩如生，对后世的戏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仗义疏财》，改写周传佳，演播曹灿。 宋代东平府境内刘家村住着一个姓李的农民，为人老实巴交，性格固执，爱认死理儿，人们送他个外号李鳖骨。不论谁喊他李鳖骨，他都答应，渐渐的倒把他的真名给忘记了。李鳖骨妻子崔氏，女儿李千娇，年方28，还有两个脚跟脚生下的儿子李宽、李玉，一个12岁，一个11岁。5口之家全靠几分薄地，干活的人少，吃饭的嘴多，年年入不敷出，哪有钱粮打发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呀？鳖骨无奈，与老妻商量，决定把两个儿子在东平府找个忠厚人家卖了，换些钱粮好去交官。捡个好天气，鳖骨全家出村进城。走到半路，日落偏晚，便到路边荒庙歇息，准备次日赶路。李鳖骨一家还没安顿下来，只听人声喧哗，马蹄嘚嘚，一个官员模样的汉子催马进庙，后面跟着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家奴。那官员满脸横肉，凶神恶煞，李鳖骨认出他就是那个管理东平府一带几个州县练兵补道事务的都巡检。此人姓赵，专门欺压百姓，污粮为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看到他就头疼。眼下正是秋熟季节，赵都巡检趁机到4乡8镇催交秋粮，大捞一把，酒足饭饱之后来到这荒庙歇息。赵都巡下了马，衙役牵马喂料，家仆为他安排了铺盖，他背着双手在庙里闲逛，这儿瞅瞅，那儿看看，猛然间发现了李千娇。虽然是布衣经差，面带饥色，但出落得十分标致，楚楚动人，不由得心头一动， 故意的和李别谷套起近乎。当他得知李千金尚未许配人家，李别谷还欠着几十担公粮之后，他眼珠子一转，坏主意涌上心头，顿时和颜悦色，客客气气地对李别谷说：“老张，几十担公粮不过小事一桩，只要我吩咐一声就给免了，保您无事。”他见李别谷不相信，向前跨了几步，来到李别谷身边，小声说：“这是小官有一句话，不知重听不重听啊。”“ 哦，你有话只管说。” 李别谷拿眼盯着赵都巡，赵都巡把嘴凑近李别谷的耳朵：“ 小官想要娶您这位千娇千金做娘子，不知老丈意下如何呀？” 李别谷听到这儿，才知道这家伙原来安了一颗歹心，就朗声回答：“俺只有这一个女娃，年纪还小，俺欠的公粮自当设法交纳，怎能用女儿来顶替呢？”一贯作威作福的赵都巡哪曾想到在李别谷面前碰了钉子，恼羞成怒，一时兴起，让家奴把李别谷吊到院中的树上，把李千娇扯到身边，逼他为自己把盏斟酒，自得其乐地狂饮起来。不多时，又有两条汉子压着几辆粮车进庙，一个是面如烟熏墨染黑铁塔一般，一个是细皮嫩肉英俊潇洒。他们不是别人，乃是水浒好汉黑旋风李逵和浪子燕青。八百里水泊梁山离这儿不远，他们经常路过这儿，到东平府采办粮米油盐。因为临下山之前宋江有话，让他俩趁下山采办粮米玩耍玩耍。他俩陶醉于沿途归雁行行、断桥横浅、枫叶似火、金菊银霜的秋色，无法赶回山寨，才到这里投宿。一进门就见树上吊着个老汉，一个老大娘带着两个小男孩缩在墙角里抽泣，一个年轻的女子满面泪水，用粗花酒杯替一个凶神般的汉子斟酒。李逵情急，大声问道：“何人把这穷老汉吊在树上？”赵都巡斜了他一眼，恶狠狠地说：“与你不相干，少管闲事。”燕青心细，来到树下问老汉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别谷就把经过一五一十的诉说一番。燕青想了半天，既要救老汉，又不至惹是生非，丢了采办的粮米，决定先礼后兵，劝说赵都巡放人，如其不听，再想办法。他向赵都巡面前走上几步，施上一礼：“官人，这老汉与俺有亲呐，小的现有百余担粮在车上，今日就替着老汉还五十担，请官人放了他吧。”赵都巡打量着燕青，嬉皮笑脸的胡搅蛮缠：“ 你与这老儿有亲啊，这可是太好了啊！我正要找个保亲的啊，你来保亲，叫他把女儿给我为妻。” 燕青压着火气，耐着性子，继续劝说赵都巡放人。赵都巡却一口咬定当晚就要成亲。黑旋风李逵在一旁早就怒火腾腾，几个箭步上去，一把扯倒了赵都巡，大声叫道：“大胆的歹徒，青天不日敢抢人家闺女， 咱手上可不留情，咣咣咣，几拳呢就揍到赵独雄趴在地上苦苦求饶。那帮衙役差役贴身家奴一起围了上来，但他们哪是两个好汉的对手啊，几个回合下来就一个个鼻青眼肿，东倒西歪，纷纷逃窜而去。燕青和李逵把吊在树上的李别谷轻轻地放下，当他知道眼前两位壮士乃是梁山好汉的时候，千恩万谢，不住地夸奖宋江。李逵和他结义认亲，称李别谷为叔叔。燕青吩咐喽啰把两车粮食送给别谷度过饥荒，完了公粮。李别谷一家骨肉团圆，自是欣喜，但是仍然担心赵都巡会报复，再次到家里边来寻衅闹事，不免忧虑如焚。燕青耐心的安慰，李逵拍着胸脯，老叔叔，你们全家只管放心的回去，倘若那个家伙再来欺负你家女孩，哼，你只需到山寨告诉俺宋江哥哥，咱兄弟们自会替你做主。李别谷一家这才放下心来，次日黎明就喜滋滋地回去了。李逵和燕青送走李别谷一家，也催促喽啰车夫动身赶运粮食回寨。途中燕青担心宋江会责备他们不该把好不容易采办来的粮食分送别人，到底是跟从宋江日子长久的李逵了解宋江心情，他安慰燕青，哎，兄弟只管放心，俺哥哥若听说咱们这样做一定喜笑颜开，他不会舍不得这50担粮食。果然回到山寨，宋江得知此事以后，不但毫无责备之言，反倒称赞他们能为民做主。再说李别谷一家回到家中，把生活安排妥当，正说进城交纳公粮，赵都巡率领打手来到刘家村。平素只有他欺压别人，哪曾受过别人打骂。那天夜晚他被李逵燕青两条好汉打得鼻青脸肿，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啊，打不过梁山贼人，还收拾不了李别谷。嘿嘿，今天呢他就是专门前来报复，定要抢走李千娇的。李别谷知道来者不善，躲也躲不过去，不如拼了。老婆婆却多了个心眼儿，想了个缓兵之计。她抹去眼泪，高高兴兴地对赵都巡说，咱女儿嫁给你啊，那老头子就是你老丈人了，那还有啥过不去的呀，女孩啊已经是你的人了，急什么，等我找个媒人喇叭轿子的把女儿嫁过去，官人面子上也有光彩呀。左邻右舍前来看热闹的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他们也都帮着老婆婆说话。赵都巡本来是想抢人，又怕吃眼前亏，也就顺水推舟地说，那岳母说的有理，那就再隔几日你们准备停当，我再来迎娶。赵都巡走了以后，李别谷想起李逵的话，火速赶往梁山禀报宋江。正赶上梁山寨上宋江为李逵燕青摆庆功酒宴，兄弟们开怀痛饮之际，只见一个管事的小喽啰走到宋江身边说，头领，山下百姓前来告状。话音未落，李别谷就跌跌撞撞地跑进厅里。黑旋风一见是自己认亲不久的叔叔李别谷，就猜着是赵都巡那个家伙又来威逼，气呼呼地从腰间拔出双斧就要下山，被燕青拖住。 宋江离开坐席，走上前扶起趴在地上的李别谷：“老人家，快快请起，有何难事慢慢说来，咱梁山寨替您做主。”李别谷详详细细地把赵都巡如何带着打手前来报复，如何一口咬定要抢走自家女儿，老太太如何施缓兵之计诉说一遍。宋江听着双目圆睁，怒火中烧，转身问众位兄弟：“弟兄们，谁愿去替李老汉报仇雪冤？”李逵吼声如雷：“山儿愿往。”宋江问：“与谁同去？”李逵指了指燕青：“还是俺和燕青兄弟两个。”“好，不知你们有何打算？那赵都巡可是个有名的凶顽之徒啊。”不等燕青开口，李逵走到宋江身边，咬着他的耳朵叽咕了一阵，又扭扭捏捏地比划一番，然后大声地说：“这是俺和燕青兄弟的锦囊妙计，哥哥你觉得如何呀？”宋江高兴地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山儿也学会用心思了，我看你们这个计策可行。”他又转过身来对李别谷说：“您老就放心地随着两个兄弟下山去吧。”再说赵都巡从刘家村回到东平城以后，一边安排家人张罗婚礼，一边到处请媒人。城里的媒婆本来不少，但一听说替赵都巡保媒，都吓得躲了起来。家人没法，只好走街串巷四处找媒婆。哎，在城门口，一个外地进城的媒婆主动找上门来，家人们求之不得呀，不管青红皂白，拽着拉着就来到了赵府。赵都巡见那个外地媒婆细皮白肉，擦着胭脂，敷着香粉，一条大红头巾紧紧地包在头上，又妩媚又风流，早就色迷心窍，心驰神摇了。他一把拉住媒婆，捏着媒婆的胳膊说：“算你有福气，遇上这美差，事成之后我重重有赏。”媒婆听了连连点头，转过身去掩口而笑。其实啊，她并不是什么媒婆，而是燕青装扮的。赵都巡和燕青几天前曾经见过面，他竟然没有认出来。赵都巡以为万事俱备，就等着做新郎官了。左等右等，终于见到一乘花轿抬进大门。不等宾相领引，他就迈出厅堂，走下台阶，迎着花轿喊起来：“哈哈，天哪，新娘子总算到手了。”花轿停放下来，轿夫们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们嘟囔着埋怨着：“不是，那没抬过这样的新娘啊，死沉死沉的。”赵都巡哪管这些，心痒难熬的伸手就要去接轿帘。燕青装扮的媒婆赶上前去，紧紧挡住轿门：“新郎官急什么，扶新人下轿该是俺的事。”说罢扶着新娘子迈下轿来。那新娘子个头果然不小，举止爽爽快快，毫不扭扭捏捏，放开一双裙裾盖不住的大脚走进中堂。赵都巡伸手要去接新娘子的红盖头，媒婆又赶紧拦住：“哎，拜了堂进了房才能见新娘。”赵都巡嚷着：“那就拜吧。”但是新娘子却不急，又等了半天才草草拜了堂进了新房。赵都巡怕有人进门闹房，忙把门掩好拴上，急不可耐地脱去外衣，坐到新人的身边， 轻狂地动手动脚，恨不得立刻把新娘拥上床去云雨一番。可新娘子呢，沉稳得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赵都巡呐，实在忍不住了，伸手就去摘新娘子的盖头，不料新娘子自己一把扯下红盖头来，露出一颗硕大无比的黑头，一张烟熏墨染般的黑脸。赵都巡一下子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哼，这椅子上端坐的哪是李千娇啊，分明是黑旋风啊。他自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揉了揉眼睛，哎，果然一丝不差，就是几天前在荒庙里边遇到的李逵。哼，姓赵的，好啊，你这狗头，让咱黑爹爹闷了半天，浑身热汗淋漓，你看看俺是谁，可不是李千娇，叫你认得俺李三儿。赵都巡大叫一声，哎呀，转身夺门而出。就在这个时候，椅子上的李逵如饿虎扑食一般扑了过来，门口突然出现了媒婆拦住了去路。只见那媒婆也突然揭去头上的大红头巾，仔细一看，原来是浪子燕青。赵都巡夹在中间，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连忙跪倒在地叫道， 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 刚才急着做新郎官的神器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李逵可不吃他那一套，一把把他灌倒，提起佩刀朝赵都巡胸襟就要刺。浪子燕青连忙用手一挡，使了个手势，李逵明白了他的意思，丢下了佩刀，举起八斗大的拳头向赵都巡浑身砸去，咚咚咚咚。燕青从旁边也不时的噗噗补上几拳，这打的这个歹徒啊满地乱滚，哭爹叫娘，不大功夫就被打得皮开肉绽，鼻塌嘴歪，渐渐的只有出的气儿而没有进的气儿了。为了把他绑起来示众，两位好汉停住了手，七手八脚的把奄奄一息的赵都巡绑个结实，抬出来放在厅堂大桌上。两个贴身打手要来救护，也被李逵一拳一个打倒在地，一起绑在桌子两边。接着两个人把赵府搜检了个底儿朝天，抬出几十箱金银财宝堆在庭院之中，让周围的穷人们拿取。常言道啊，明人不做暗事，梁山好汉更是坐不更民，行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当。李逵对燕青说，好兄弟，要让上司官府天下百姓都知道咱八百里梁山专为民做主，我也学着宋江哥哥武松兄弟的样子，在墙上写几句话。他进了书房，找到一支大笔，饱蘸墨汁，歪歪斜斜的写了四句话：都巡已是把民欺，卖免官粮取燕资，要问夜半端的是梁山寨上李三儿。李逵在墙上写字的功夫，燕青到后院去点火，他要把这脏官的巢穴烧掉。霎时间呢，烈焰腾腾，赵府化为灰烬，百姓们拍手称快，李逵和燕青忙返回山寨向宋江复命。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你们孙刘二家厮杀起来，那诸葛亮的计谋、黄忠的宝刀、马超的神枪、赵子龙胆大如斗、张飞的丈八蛇矛，在你东吴杀上几个来回，到那时刘备拼了老本，孙权丧了元气，两败俱伤，曹操养精蓄锐，各个击破，你是伤了朋友，垮了自己，便宜了敌人，一时失算，换来一世的错误啊。鲁肃越听越不舒服，先生危言耸听了。司马徽站起来躬身送客，大夫任重道远，好自为之吧。鲁肃回到江夏，对两位国老的劝阻置若罔闻，派黄文捧着他的请柬直至荆州，请关公过江赴宴。关公接到请柬，不加思索回答了八个大字：深感盛情，准时赴宴。黄文走了，关公父子却进行了一场讨论。关平说，父亲，这酒不好吃，怕是鸿门宴。关公说，安排的是凤凰杯琼花浆，开宴出红妆，实际是天罗地网杀人场。他既然亮出牌子是鲁肃专请关云长，既然是谦恭有礼做出姿态邀请，我必须亲自前往。在这酒席宴上，谁扮什么角色，留给后人评奖去吧。关平说，鲁肃足智多谋，兵多将广，怕父亲去啊落在他的掌中。兵不在多，将不在广，狭路相逢勇者胜，大丈夫勇敢当先，一人拼命万人难挡。父亲要防他先下手为强，我一只手揪住他的腰带，一只手抽出宝剑，不知谁会遭殃。他暗藏甲兵，我眼观六路，百倍提防。水急江宽，孩儿怕接应不上，不怕他扣船，不怕他封江，我要他弓着腰儿送我开航。孤掌难鸣，父亲是单刀赴会，他那里是威风凛凛的屯兵虎仗啊。 呵呵，孤旅单骑，军家所忌，但至于孤绝而后生，也是兵法出奇之处。昔日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挑战袍出许昌，知彼知己，化险为夷。知彼者洞悉其虚弱，知己者自有豪气三千丈。何况我有三条对策：一，单刀赴会，光明磊落；二，先礼后兵，以礼服人；三，抵近鲁肃，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这场讨论是单刀会的前奏。第二天，一叶小舟顺风顺水飞到中流，那关公站在船头望大江浩荡，去浪千叠，一派好水。想起年少气盛的周瑜，年迈苍苍被苦打40板的黄盖，转眼间灰飞烟灭的几十万人马，不禁叹道， 浩荡江水流的尽是英雄血泪。 小舟行至江下，靠了岸，系好缆绳，搭好跳板，关公上了码头，鲁肃恭迎敬候，一直把关公迎至鲁肃的行辕。行辕内早已摆下酒席，一般女乐手响起悠悠的音乐，一般舞女艳妆伺候， 宴席上山珍海味，玉液琼浆，时令瓜果，美味佳肴。关公端坐在客席，周仓拿着981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火扎扎，端端正正地站在一旁。鲁肃就坐之后，欠着身子说：江夏小小聚会，将军不计较这里的地方偏僻，蔬菜淡酒，慨然降临，实在是鲁肃幸运。关公说道： 想我关羽德能皆不足以接受大夫这样高贵的接待，只是大夫亲自写信具名相邀，不得不奉诏而至。 鲁肃殷勤劝酒，大家都满饮了几杯。酒过数巡，鲁肃挑起话头问道：将军，有一事请教，创立基业应该以何为先呢？ 关公答道：应该以德为先，所以两国之间要修好，和平为重，以德报德。 鲁肃岔开话题：将军文武全才，通晓兵书，熟读春秋左传，为国为民奔波作战，扶危解困，不谋私利，这可以称得上一个仁字。桃园三结义视为骨肉，对曹操视为仇敌，称得一个义字。和曹操分手，抛弃王侯的高位，封存曹营赠送的大量金银财物，称得上一个礼字。水淹七军击败于禁，称得上一个智字。仁义礼智都有了，唯独缺少个信字。如果再得一个信字，当今再没有人能超过将军了。 关公微微一笑： 大夫不要绕来绕去了，你直说我怎么失信。 鲁肃说：并非将军失信，皆因刘备失信呐。 哦，我哥哥怎么失信的？ 当年你哥哥在当阳打了败仗，无地可以立足，由我鲁肃让你们驻军于三江下口，后孙权刘备结盟，共同北抗曹操，在赤壁大破曹兵。赤壁之战，我东吴付出巨大代价，耗费银两数以万计，又牺牲了大将黄盖。大胜之后，因将军你们兄弟无尺寸之地，我东吴暂借荆州给你们作为供养军队的地方。今天我东吴遇到粮食供应的困难，要暂时取回荆州，待有了丰收的年景再归还将军统领。 关公眯着眼睛看着他： 哦，你是请我来吃酒，还是向我索取荆州啊？ 酒也请，荆州也要。 你口口声声说要归还荆州，鲁大夫，你就错了。这荆州不是你东吴的，是汉家姓刘的基业。汉高祖建立霸业，汉臣王允除掉奸臣董卓，我哥哥刘皇叔也消灭了叛臣吕布，合情合理接受汉家基业，和你东吴有什么关系？再说曹操兼并威逼荆州，刘家子孙为保存汉朝的家业，请刘皇叔从曹操手里解救荆州，统领荆州名正言顺，你东吴强词夺理，一再索取，不觉理亏吗？ 鲁肃说： 你不怕回不了荆州？我原准备在你江夏住他一年半载，大夫，你供养得起吗？荆州无帅，你不怕我攻城？哈，我来江夏之前就已布置三军人马，准备大夫驾临荆州，大开城门，诚心诚意款待大夫，以飞报诸葛亮风雨兼程前来陪同大夫畅游荆襄大地。 鲁肃两计不成，图穷匕首见，叫乐手撞钟奏乐。关公心知有变，举起杯来，一步跨到鲁肃身边， 大夫再痛饮三杯。 等到钟声响起，埋伏的甲兵哗蜂拥而至，关公已经抓住了鲁肃的袍带，抽出宝剑，周仓横刀紧随其后。关公说， 鲁肃，你不要躲，不要闪，好聚好散，不要惊动我手中的剑气，慢慢地送我上船，慢慢地互相告别。 鲁肃冲着黄文大喝一声，混账东西，撤。 晚霞收，江风起，关公一手捋着飘洒的胡须，一手向鲁肃告别，再三讲多成款待。数十名水手奋力划桨，云帆急起，那船分开波中浪，搅碎江心月。不远处关平接应的水军呼啸而至，关公心里漾起涟漪般的喜悦。 谁也不能动摇我汉家的气节。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